人我不二。三佛不二，众生与诸佛不二。性相不二，万法皆如啊。天台讲的百界千如，那个百界千如就是万法皆如，就是万法不二，这叫开悟，这个叫解啊。所以我们讲信解行证，注意千万不要把那个解当作解大概是经的道理都懂得了，那就坏了。刚才跟诸说经不有道理吗？你要是懂得了，那不就生了些妄邪知邪见了吗？解就是见到诸法实相了啊。所以佛说的一切经给诸说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啊。禅宗里面把它比作什么呢？比作指月，那个手指，经典就像手指一样，指的什么？月亮啊，月亮，月亮在天上啊，月亮不在指头上啊。你要把指头就当作月亮，那不就错了吗？所以怎么能够把经典，哎呦，经典，哎，这个字怎么讲法？这一句怎么讲法？这一段怎么讲法？哦，我就解了，哦，这个经啊，我都懂了。胡说八道啊！你看《开经偈》里面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来真实义在这个经的外面。经是个手指，真实义在天上呢。啊，那个信解行证，这个才叫解。结了以后，刚才给诸位说的般若智慧开悟啊，你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入身为大臣，其实啊，天天就是你日常生活，你看须菩提看出苗头出来了，还有赞叹稀有世尊呐、为什么稀有呢？举心动念啊，所作所为都是依般若智慧做理论的依据，所以才妙啊，才稀有啊。那个妙的稀有，稀有在哪里？再给诸位说的明白一点，一切不执着，一切不分别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这个是第一稀有啊。这叫修行。所以悟了以后修什么？就修一个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一切境界里面绝不动心啊，绝无染着，样样都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并不是不接触，接触而不动心，接触而了了分明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八万四千智慧呀，他不生烦恼啊。我们凡夫行行不妙，为什么呢？生烦恼啊，眼见思生烦恼，耳闻声生烦恼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八万四千烦恼啊。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八万四千智慧，那怎么不妙了？ 这才是西游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你要真正悟了之后，悟了之后你就哎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就是开悟啊。如果还生烦恼不生智慧，没开悟啊，那不是悟的相啊。悟的相一定生智慧，法喜充满，那么这个是讲的修因。悟后起修就是这个修法。那么要从本经地位上来说呢，初住菩萨以上，从初住到等觉都是在修因，到如来地啊才证果，所以这个修叫妙修行路。然后才能成就妙修之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部经所说的理论道理些方法，完全都是去向如来藏的我们去，比如说是高速公路啊，你找到这个门路成佛，这就快了。佛的意思正是说，中国难于这些大众，先说立言说立境界直去菩提妙行的大道，但是最怕的就是你这个毛病，习气不除啊。习气是什么呢？就是强记作文，这是毛病，这是习气。阿难在世尊这会上确确实实代表了后学大多数人通犯这个毛病，只晓得强记，只求多闻。那么这个样怎么样呢？一天一天增长了名言习气，而与什么他微迷关照啊，就造成了一种障碍。那么我听了我说了这些，其实这个事情是麻烦事，怕的诸位听到这，好了，来，从此以后我就不要再记了。这就是众生习气毛病啊，处处着相啊，告诉你油做不得好就做空了，不做油了，不做油做空了，告诉你空做不得好，做不得做油了，总是两头做。你要不记，我叫你背经你就背不出来了。为什么不记嘛，背不出来了。 不对呀，不急也不对。现在在目前被阴给注射要记，实在记不住，记不住就不要记，不要勉强。你看这个方法怎么样呢？如果能强记，这一部《楞严经》两个月就都会了，这是最好的。不能强记，背个半年一年能背下来也不错。为什么叫你背呢？这个背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强记，不是多闻。背经的目的是开智慧。我一再给诸位说了，三学三会呀，一次完成。这个法子妙极了，因为你背诵经典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会起妄念，不会起恶念，诸恶莫作啊，心里还想坏主意，那个经怎么背得成功呢？那一定背错了。要背得不错的话，心要静，心要专，所以说诸恶莫作。经典是佛的允许，善中之善，背经就是众善奉行。你看戒律啊，具足了。这个法子妙啊！戒律一点都不欠缺，三句境界圆圆满满，都在其中。所以这个话听了的时候，你能够说不惊多不多威，很稀有啊！啊，那一般持戒的，那这样子我戒都不要修，那这还得了吗？他先就可怕了，就恐怖了。为什么他不了解这个道理？啊，三句经界那些条文干什么呢？都是叫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我们这个背经已经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了，这个戒律就具足了。啊，背经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。啊，不但是修定，再给诸位说。无量三昧也统统具足了。啊，这个无量三昧在此地不必解释啊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了很多啊。无量的三昧就在背经里具足了。那个经文从如是摩文到信受奉行，一个字没念错。啊，一个字也没念颠倒，字字分明。就是般若具足了，你看看戒定慧就在背经上就具足了。可是这个里头啊，你可不能说是，哎呀，这一句怎么讲，那一句什么意思？你一动这个心呢，通通没有了，戒没有了，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一点。当你背诵经典的时候，你要想经里头什么意思，怎么讲法的时候，或者是背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悟出什么个意思出来了，那真是妄想啊。不是给你说的时候没有意思吗？你怎么会悟出意思出来了？那个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无啊，你有了意思不就出了一无了吗？那么我都是教给诸位走开悟的路子，真正的是从经典里面所说的圣性开解修因正果，佛 佛在此地自被诺难尊者不闻相继，是毛病，是心气，是要不得的。我们今天还能干这个事情吗？啊，你们诸位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了，你就晓得我跟你讲的话是真实的。我说你们在我讲堂里面听经有受用，你们听我广播受用要差一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讲堂里面讲的没有一丝好预备啊，讲经之前连经本看都没有看过啊。这是你们现在大家都晓得，讲完了你看看，那个夹子一夹，你们都给我收起来了，在讲的时候才拉出来。啊，你能听到一点真东西。那个广播电台现在他要我写出来，这一写呀，就落在意识里头了，就要想想，哎，这一句话怎么讲法，这就不行了。啊，虽然在文字上剩了一点，意思上给了。讲台上虽然是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，意思很真，言语是乱七八糟的，你要记录下来没有体系，那不成文章啊。啊，可是意思很亲切直接的。我教诸位是走真路子，那么奢摩他为你关照，这个道理不能够明了，就是多闻强记，病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又要教给诸位了，这个学佛经可以多看，可以多听，但是不要求多，有一个求多啊就坏了。随缘呐，其实我们这个讲堂讲的东西不少，好多个科目，哎，你遇到了这个语言很舒适，都可以听，这些经都可以看，这不求自得了吗？没有求的心，有一念求的心就错了，那就落到名言习上去了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点呢，你要记住我所给诸位讲的，处处是启示你。刚才说了，生信、生解、修因正果的道路。啊，真正用功怎么用法呢？就是我跟你讲的背经啊，照我那个方法去背。啊，从头到尾不起一念。你就这么背下去，你要能背上三千遍，像法华禅师一样，你也就开悟了。我们看看高僧传啊，居士传，从前开悟的人那么多，他凭什么？就都是用的这个方法。我们现在给学佛的人这么方便啊，开不了悟，毛病就是在多闻禅机，毛病在此地啊。这是众生呢，多生多劫的习气。比如说这部经吧， 那个意思不懂，念起来枯燥无味，不 不好 响。 念。 为你讲解，就是提起你的兴趣。听过一遍了，大意懂得就可以了，不必再要去深究，大意懂得就可以了。然后就用功夫，把自己本性里面的泪眼悟出来。比这死守释迦牟尼佛的楞严经，那要高明太多了。要懂这个道理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，也得要深究，一方面用功，一方面深究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为了弘法利生，讲给别人听的，这有必要要深究。如果不是发心讲这部经的，你要在这个里面深究就错了。啊，实在人讲的是讲经深究这部经典，初学的时候是有必要的。可是真正要能讲呢，还是要从自性里头悟出自家的楞严，那个讲了才有味道。为这个录音带，你们在讲堂讲经的这些同学还用得着录音带吗？如果再有录音带听一遍再听一遍，那你就一个比我难还不如。你走的是长期作文的道路。录音带给什么人呢？给没有机会到我们道场听经的人，给他们的便利于他们。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几个同学发现，我们真正为了便利别人啊，我得知道南部去也去问了一问啊，这个北部啊到处他们这个录音带拷贝的情形啊，那么他大概价钱是统一的，南部也是的，这个60分钟袋子啊，请别人拷贝工本费的时候是收1多块钱啊，北部也是这样，所以我这次到南部去打听，南部也是这样。啊，就一个录音带，那个拷贝这个，他们那个公司里头，我们自己拿袋子去，请他给我们拷贝，拷贝一个60分钟100块钱，90分钟150块钱，啊，120分钟180块钱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图书馆呢，注意一下，图书馆很穷，啊，我们生活，勉强能维持过去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。南部有很多同修的时候，希望我们把袋子做出来的时候，啊，能够流通。说我们没有这个本钱，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可以借给人家拷贝，我们愿意提供人家拷贝，你自己拿袋子来，啊，我们拷贝的费用的时候收的少，啊，我现在定的是60分钟的收20块钱，90分钟的30块钱，120分钟的40块钱。我们只收人家1/5，啊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袋子，这个母袋子提供大家来拷贝，啊，但是他们自己要带袋子来，啊，我们图书馆没有这个钱买袋子，啊，你像现在我们弥陀经素钞，南部就有2个人想要，啊，那么这个素钞现在我听说是130多个袋。90分钟袋子130多个，那么这一套袋子要买下来的话就要好几千了，这2套的时候要10000多，我们图书馆没有这个钱垫的，啊，所以他们自己买袋子来拷贝，我说可以，啊，我们收工本费的时候收人家的1/5，啊，这些东西是给没有机会到道场听经的。这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啊，就是说要走开悟的路，真正的学佛，不要吃假的，啊，钻在这名言里面的时候，是这个名字像言说像里头，那是搞假的，不是搞真的。 那么什么叫什么他呢？实际上这些名词前面都讲过的啊，怕诸位忘记了，在此地略略再提一提。什么他就是自信本来具足，清净心源。羡慕他原来天台家了，翻作直观的直啊，那为你关照就是观吧啊，所以天台家了是用三直三观来解释楞严经的啊，羡慕他三摩禅宗啊。那么教光大师啊不同意天台的看法，他有他的道理。因为天台的三执三观是用的意识，而楞严经里面呢，教光大师提的确实用根，他不用意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教光大师的看法，这个摄摩他三摩禅道啊，比天台的三执三观要高的太多了啊，因为那就是三执三观是用的意识心，而他是用的根中之心啊，他是立心意识啊，完全是自信里面的性定啊，自信里面的般若观照啊，微妙观照啊。那么这是本具的照体。古德解释是力旺觉相叫做微，吉相无相啊叫做迷。那么本经这个十番行经最后的一章讲到见见非见呢，那正是微迷观照，乃至后面所讲到七大周边，正是力旺觉相啊。微迷观照就是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。那么这是我们通常讲的真智慧。真智慧现前之后，才谈得上真修啊。智慧没有现前，要谈不上真修啊。我们这个修行等于说走路啊，没有上这个轨道啊，还在摸索啊，好像是迷失方向了啊，这个道路还是没走得对啊。比如说我们到南部去走高速公路啊，高速公路没上高速公路，都在旁边转，找不到这个从哪里上去，这就是没见性之前的事情。见了性呢，就等于上了高速公路，那是一直平坦的大道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开智慧多么重要啊！如果我们疏忽了开智慧，这个修行就得是要走迂回的路子，要吃很多的苦头，要惹很多的麻烦。今天终点到了，还是早一点下课啊。这一段意思还没给诸位讲完啊，不要看这个经文几句话，趣味无穷啊。在下一次再说，今天晚上还要复口普查啊，诸位早一点回去。